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13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关注高速路，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湖光桥，机场高速五元桥到温榆桥，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都是出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京新高速进京西二旗到建亭桥也是车多路段。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今天举行，南京各界开展纪念活动； 京津冀三地热点，医保局解读北京试点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 天津市中小学推进劳动教育落地见效； 12月16号起，河北衡水可申领电子驾照； 国际电讯，多国提升管控级别，加强应对奥密克戎毒株； 南非总统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文体资讯，北京冬奥会火种抵达首钢园； 新闻记录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展现扶贫一线事迹。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山河肃穆，草木含悲。84年前的12月13号，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开始了持续6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多万生灵惨遭杀戮，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61位。今天上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今天上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晓。李晓，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么在刚刚啊，整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已经正式开始了。在公祭仪式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全场是奏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现场呢有近3000名社会各界代表胸前佩戴小白花来参与到仪式。在奏唱完国歌之后呢，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时南京全城也是拉响了防空警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环节呢，是礼兵缓缓将花圈抬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现场，来向死难者敬献花圈。同时在整个广场的南侧，84名青少年代表正在这里候场，接着他们会朗诵和平宣言。 以国之名举办国家公祭日，是为了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寄托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还有坚守。 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国家公祭仪式的主场馆开展纪念活动外，今天在多个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从葬地和纪念地也进行着相应的纪念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死难同胞从葬地，来自南京鼓楼区的各界人士用手中的一束束鲜花寄托哀思。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发来的报道。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死难同胞从葬地，来自南京鼓楼区的各界人士用手中的一束束鲜花来寄托哀思。此刻总台记者杨光就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杨光，现场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天亮，那就在刚刚10点钟的时候，刺耳的防空警报的声音是响彻了南京城的上空，包括在南京城的城市当中，所有的车辆都停下来要去鸣笛。而我现在所在的南京城的长江边，在江面上的轮船也拉响了汽笛。那么这样的一些声音，我觉得是提醒着我们那样的一段黑色的岁月时刻要去牢记，而同时这些声音我觉得也能够去唤醒大家对于和平的一个向往和追求。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死难者从葬地。那么这是南京众多的从葬地之一，在这里呢，从葬地的纪念的仪式正在进行当中。刚刚呢，是由这个军队的军人的代表呢，向这样的一个遇难同胞的纪念碑呢，是敬献了花圈。而这会儿要进行的是，由这个南京市的各界人士将手中的这个鲜花向这样的一个纪念碑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敬献。那么在这里呢，其实从葬地呢，现在已经是南京的长江边的一道绿色的发展的一个风景了。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江苏南京的部分地铁站设置了和平许愿墙，路过或自发前来的群众纷纷留言，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这些年轻人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核酸检测突击队的成员，基本都是90后，疫情期间一直坚守在第一线，在许愿墙前，他们庄严地写下留言。 写的是愿世界和平，我爱我的祖国。 没有世界和平的话，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生活。以后在工作中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许愿墙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师生则写下“知识改变命运，我们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等留言。 回顾那段苦难的历史，我想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在今天呢，希望所有的同学们能够铭记历史，我们更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努力学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突破，报效祖国。 一次回溯苦难的历史反思，也是一次矢志复兴的精神检阅。逝者已矣，生者奋进。重温昨日的历史苦难，是为了汲取今日奋进的动力。在建党百年之际，以国之名祭奠是告慰逝者，更警醒国人，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昨天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浙江；本土病例80例，含2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0点至9点，浙江杭州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12月7号以来，杭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 昨天0点到24点，浙江新增确诊病例75例，其中杭州市5例，宁波市14例，绍兴市55例，境外输入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已排查密切接触者均已实施集中隔离。截至昨天24点，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76例。 昨天，黑龙江讷河市在对重点人群核酸主动检测中发现5例初筛阳性人员，闭环转运至齐齐哈尔市定点医院进一步诊断。经过专家组综合研判，诊断1例为确诊病例普通型，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今天早上6点起，将长发镇建设村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经初步流行病学调查，上述5人均为讷河市长发镇建设村村民，与11月28号讷河市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存在流行病学关联，28号以来一直按照重点人群管理。 截至目前，共排查出密切接触者94人，密接的密接77人，已全部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摸排，未发现外出的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和建设村村民。对11月28号以来离开长发镇的16人及时推送到现居住地。昨天连夜对讷河市长发镇建设村951人和长发镇其他地区5822人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昨天零点到24点，陕西省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例，新增报告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截至昨天24点，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65例，在院3例，出院259例，死亡3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56例，出院442例，在院14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32例，转为确诊病例52例，解除医学观察362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8例。 昨天零点到24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均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9例，均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 截至昨天24点，内蒙古自治区现有本土确诊病例520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今天，北京市怀柔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记者从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管委会了解到，以北宋千里江山图为蓝本建成的雁柏山庄高端会议酒店已建成并具备接待条件，预计明年开展试运营。 雁柏山庄总建筑面积 2.94 万平方米，规划控制高度 19.76 米，主要是对原址建筑进行拆除，结合宋代建筑特色以及现代化元素进行升级改造建设。雁栖湖管委会大型活动处处长李彩燕介绍，2022年要完成雁柏山庄周边和雁栖湖北麓周边绿化景观提升的建设工程，以及国科大防护网的优化与提升，实现雁柏山庄项目红线内外的环境景观和谐一致，与惠都整体的景观风貌协调融合。 记者从北京怀柔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解到，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2期将在2022年正式开建。怀柔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温来生介绍，2022年是中国影都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加速期，作为深化来影都过周末和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影节的重点任务之一，北京电影学院2期部分建筑明年将正式开建。二期工程建筑面积为 21.95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体育馆、学生公寓、国际影视交流中心等。据了解，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一期工程已竣工投用，首批9个院系1400名师生今年9月正式搬迁入住。 记者从北京怀柔科学城了解到，2022年将确保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等科学设施竣工，通过不断完善科学城配套设施，为科学家科研生活提供便利条件，并尽快培育相关产业生态。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目前怀柔科学城在建的29个科学设施项目中，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子午工程二期等9个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项目土建工程已经完工， 正在进行科研设备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工作。到今年年底，还将有9个科教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土建工程完成施工。配套建设方面，怀柔将进一步打造科学家城的美好生活。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创新服务处处长杨浩天介绍， 交通体系上是要建立通勤中转无缝接的这个链接体系。从区外来讲的话呢，主要是推动轨道交通、定制公交以及中科院的班车能够实现这种高效的换乘联动。区域内的话呢，通过这种现有的这种公交优化的这个路线呀、定制公交以及分时的租赁汽车，还有共享单车等多种的方式来保障接驳的这个体系的完善。 据了解，怀柔科学城科研人员数量已经达到3000人，到“十四五”末期，科研人员数量预计达到30000人，住宿、交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在逐步完善。杨浩天表示， 我们这个正在这个建设以政策性的保障住房为主的住房体系，这个重点项目呢，包括雁栖国际社区、水岸雁栖，明年应该就都能够交付使用。雁栖国际社区的二期，国科大的这个集体宿舍以及城市客厅 C 地块的公寓，能够加快推进建设。 再来关注3D 医疗教育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北京市试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已经正式上线运行。首单异地参保人员来京就医的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直接结算成功。 北京市医保局今天就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有关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一、本次试点门诊慢特病包含哪些？有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个病种。 二、试点人群范围是什么？在参保地已经完成试点病种待遇资格认定，并按参保地规定办理了门诊慢特病异地直接结算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 三、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的报销政策是什么？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待遇支付政策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即医保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执行就医地政策，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执行参保地政策。 一段时间以来，位于天津梅江会展中心的山姆会员商店，凭借较高品质的商品和各种现做美食，成为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网红超市。最近，很多消费者却发现，在超市里从事代人结账、代购商品的人员越来越多，既影响了购物体验，也让人们对收取会员费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广播新闻部记者孙博的报道。 市民赵女士前几天来到山姆超市购物，准备结账的时候，有几个人上前拉住她说，用他们的卡结账能够享受折扣。赵女士当时图便宜就答应了，没想到结账之后，优惠的价格和之前说的不一致，双方因此产生了纠纷，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通过报警才得以平息。记者咨询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代结账代购的责任主体是消费者，而不是商户，并不属于市场监管的对象。另一方面，代购的商品既不是生活必需品，也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不涉及非法经营。对此，天津商业大学管理学教授黄聚和认为，不违法不代表就是正确的。超市如果纵容这种行为，长期以往不仅会损害会员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影响品牌的长期发展。 会员制商场是以会员独享的利益和体验来吸引并维护客户资源的，特别是以高性价比为经营特色的会员店，很容易给代购商提供赚取差价的机会。如果商家不采取严格的措施加以控制，将伤害广大会员的利益及购物感受，这也严重背离了会员店的经营宗旨，也会极大伤害会员店的形象。建议相关商家坚守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广大会员的利益。 超市还将进一步加强卖场巡视力度，安排经理级别员工驻场巡视，对异常购买行为及时进行制止，更好保障会员消费者权益。 近日，记者从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已经有142名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工作的市人才绿卡、B 卡持卡人申领购房补贴1300万元。 为吸引优秀人才回归创业，新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极为引进至区里的各类人才落实政策发放待遇。截至目前，累计为805名在新华区工作的市人才绿卡、B 卡持卡人申请租房补贴，组织142名在新华区工作的市人才绿卡、B 卡持卡人申领购房补贴1300万元，为2196名区人才绿卡持卡人核审核发放房租补贴930万元，为32名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就业补助共计6.4万元，为50人发放吸纳就业补贴5万元，为18家企业的175人发放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68.17万元，为2人发放初次创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16711.52元。 北京近日公布了中考体育改革方案，中考体育总分值增加到70分，增加过程性考核的分值权重，同时扩大现场考试的项目数量，中考体育分值加码了，学生和家长的感受如何？如何才能让学生快乐运动，增强体魄？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新中考体育方案中加入了四年级、六年级、初二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分数和健康安全与体育运动常识的知识测试，使中考体育总分从30分增加到70分。对于这项新政，大多数家长都表示支持。担任体育课代表的六年级张同学认为，班级体育成绩一般，希望新政能督促同学们加强锻炼。 我们班34个人，优秀的5个左右，良好的7-8个吧，合格的比较多，10多个，剩下的就是待合格的，也是不到10个。 这个应该能促进大部分同学多去锻炼。 正在小区里带着女儿跳绳的刘先生坦言，感受到了压力。 肯定会有压力，因为他平时体育不是特别好，就得练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学业都是家长要求高，就是国家重点了，很多家长也放不下，都没有太多时间去玩，就是这个原因。 说到提高体育成绩，有不少家长打算报班，中考体育冲刺班、专项提升班等成为一些体育培训机构的卖点。培训机构收费在1小时150元到300元不等。很多家长表示，双减后孩子的作业少了，在校体育活动增加了。家长于女士还希望能有更多社会资源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 比如说公园里的篮球场、足球场什么的，现在明显是还是不够。更多的志愿者，比如说那些运动专业的年轻人、老年人，他们回到社区来做这种主力工作，投入到孩子的体育教育中，我觉得可能会是很好的。 日前，天津市教委制定关于推进天津市中小学校劳动教育的方案。劳动教育该怎样开展？同学们在劳动教育中能收获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赵征的报道。 在和平区岳阳道小学，一场擦玻璃小能手挑战赛进入最后的比拼，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和呐喊声充满了整个校园。选手们以班级为单位，5分钟内擦完一扇推拉式窗户，玻璃洁净度、用具和材料的使用情况、操作流程是否规范合理、赛后场地的整洁程度等等，都会影响比赛的结果。除了擦玻璃大赛，学校还组织了钉纽扣、包饺子等趣味项目，这些比赛让同学们收获不小， 让我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然后呢，我在家里就可以帮妈妈多分担一些家务，然后去擦玻璃。 其实我比较喜欢钉纽扣，它不仅是一种生活的缝纫的技术，而且也是如果钉好看了，做成一张扣子画也是很有美感的。 除了有趣的劳动技能比赛，岳阳道小学还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家庭劳动和校园劳动，尤其是校园卫生，每位同学都会参与其中。同学们说， 就是我们平均就是每周就会轮到一次大扫除，有的时候是全班出动，而且我们自己也很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想让我们这个校园变得更加的美好。 因为只有当我们亲身体会了劳动的不易以及劳动带来的成就感之后，我在生活中比如说遇到一块洁净的地板，我会小心翼翼地走，不会把鞋扔得到处都是。 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近年来，燃气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燃气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近日，有北京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家里的燃气管线从阳台上明管穿过，形成了一定的不安全因素。

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控制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蔓延，多国提升管控级别，加强应对。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代理局长伍德科克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假期来临，公众在室内与亲友聚会活动增多，但不能放松疫情防控措施。目前德尔塔毒株和奥密克戎毒株都在继续传播，接种疫苗仍是预防感染的最佳方式。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2号说，韩国现有新冠重症病例数接近900例，创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新高。截至12号零时，韩国奥密克戎变异株确诊病例新增15例，累计90例。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8号主持防疫会议时，要求防疫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及时对疑似病例检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隔离，加快高龄人群的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和青少年的疫苗接种速度也是当务之急。 南非卫生部长法赫拉10号说，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可能比其他需要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更高。目前尚不清楚奥密克戎毒株是否更易导致重症或死亡。南非多名医学界人士表示，他们发现大部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症状较轻微，若及时治疗，症状可以很快缓解。 南非总统府12号晚发表声明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正在接受治疗并进行自我隔离。拉马福萨当天早些时候在开普敦参加为前总统德克勒克举行的追悼仪式后感到不适，随后他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拉马福萨已接种过新冠疫苗，目前症状轻微，精神状态良好，正在接受治疗并进行自我隔离，下周将由副总统马布扎代行总统职责。 路透社统计显示，美国累计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2号超过5000万例，累计相关死亡病例当天达80万例。 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仍在美国肆虐，再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已传入美国几乎一半的州，天气渐冷，室内活动增加等因素，美国防疫形势面临严峻考验。 美国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总数居全球之首。美国人口虽然只占全球人口的 4%， 但美国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占全球总数的 14%， 感染病例总数占全球的 19%。 报道说，在免费新冠疫苗供给充足、医院护理手段更先进、疗法更多的情况下，美国今年新冠死亡病例仍然超过去年，主要原因是德尔塔毒株肆虐和很多人拒绝接种疫苗。美国卫生专家说，今年新冠死亡病例多为未接种疫苗的感染者。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美国人口约 60%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由于担心奥密克戎毒株传播，美国上周有将近100万人接种加强针，创下美国官方批准加强针接种以来的最高纪录。 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12号发布公告说，英国新冠疫情警报级别由三级升至四级，以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在英国的快速传播。鉴于英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激增，英格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四名首席医疗官和英格兰国民保健署国家医疗总监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新冠病毒在英国社区快速传播，虽然目前德尔塔毒株仍占主要地位，但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给英国公共和医疗服务增加了额外且迅速上升的风险。 声明表示，应推动接种疫苗加强针，并呼吁公众继续采取包括戴口罩、定期检测以及在出现症状时隔离等防疫措施。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宣布启动奥密克戎紧急加强针国家任务，在新年前为英格兰所有18岁及以上人员接种加强针接种服务。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12号说，针对制售假健康通行证的行为已展开约400起调查。法国媒体先前曝光，一名新冠患者因使用假健康通行证耽误治疗，最终死亡。美联社援引达尔马宁的话报道，法国政府部门已发现数千张假健康通行证，一些制售假证事件涉及卫生领域专业人员。 依照法国防疫规定，人们进入餐馆、酒吧、购物中心、乘坐飞机、长途火车以及参加超过50人的公共活动时，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完成疫苗接种、规定时间内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等人员可以申领健康通行证。法国新冠疫情近来趋紧，据美联社报道，法国医院重症护理床位半数用于治疗新冠患者，一些地区已开始推迟做非紧急手术。 韩联社12月13号消息，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方未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永山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始终支持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一贯希望北京冬奥会能为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韩朝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崔永山说，韩国外交部不宜对他国政府的外交决策置评。美方此前通过外交渠道向韩方通报其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但未要求韩方参与其中。对于韩国政府人事的派遣计划，崔永山表示，详情尚未敲定，请媒体向有关部门询问具体内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号搬进首相公邸，这一建筑时隔9年迎来新主人。前民主党首相野田佳彦2012年12月搬离后，首相公邸一直空置。2012年底当选的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一直住在东京的私宅，岸田的前任菅义伟则住在众议员宿舍。岸田13号告诉媒体记者，在公邸度过的首个周末他睡得很好，他的家人预计今后也将搬进公邸。 现为首相公邸的建筑是日本首相办公和居住的地点。1932年，时任首相全养义在这里遭闯入的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身亡。1936年，法西斯军官率兵刺杀时任首相冈田启介，后者逃过一劫，但他的秘书关妹夫、大藏大臣等多名官员遇害。日本媒体报道，因为这些历史，这座建筑有很多不好的传闻。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今天上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抵达首钢园，火种展示活动在秀池水下展厅举办，首钢干部职工和石景山群众代表参加活动，共同见证冬奥火种魅力。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创意源于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承载着奥林匹克精神的火种，照亮着人类团结合作、战胜困难的前进道路，带给人们信心、温暖和希望。 百年首钢和奥运有着不解之缘，十余年前首钢实施搬迁调整，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重要贡献。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国家队冰上项目训练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项目竞赛场地等相继落户首钢园区。现如今，首钢园处处体现着冬奥元素，工业遗存和现代建筑在这里完美融合。 当地时间12号，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2021至2022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中，中国选手宁中岩以1分06秒656的成绩获得男子1000米冠军，本赛季第二次登上世界杯分站赛最高领奖台，这一成绩也是宁中岩在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 女子1500米的比赛中有三位中国选手出战，韩梅以1分53秒095的成绩获第七，并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李奇石和殷琦位列第十和第十三。男子团体追逐赛中，刚刚拿下1000米冠军的宁中岩再次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分40秒220的成绩获第六。 至此，本赛季速滑四站世界杯分站赛全部结束，中国速滑队发挥出色，取得四枚金牌。根据安排，中国速度滑冰集训队将返回国内备战北京冬奥会。 伴随着造雪机器的轰鸣，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的北京赛区新建的也是唯一的雪上项目竞赛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昨晚正式启动造雪工作。这也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赛事保障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临近晚上九点，室外温度已经接近零下三度，造雪的条件成熟了。11台黄白相间的雪枪和雪炮喷射出水雾，飘散在空中，迅速凝结，落地成雪。现场一位造雪专员介绍说，一台雪炮1小时就能造雪40多立方米。 温度越低的话，我们四个阀门可以全部打开，1个小时。40多方吧。 据介绍，造雪工作是在结束区与起跳区同步开始，并逐步向出发区推进。其中，出发区的雪厚将达到0.5米，跳台赛道和结束区为0.5米到4米。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刘玉川说：“ 我们赛道的面积在4000多平方米，要铺设将近8000立方的雪。正式造雪呢是12月12号的凌晨5点，因为北京城区和咱们云顶还延庆不一样，他们因为是山区，因为冷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早。大跳台这块要结合咱们北京城区的这个气候条件，基本上造雪工作都是在半夜到凌晨，我们基本上会持续到1月20号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场馆采用高效节约的智能化造雪系统，根据天气条件按9个等级调整用水比例，每立方米造雪可以节约用水20%，还可以根据外界环境动态保持最佳造雪效率。首钢滑雪大跳台在冬奥会期间将承接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产生男女各2枚金牌。 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争冠组首轮比赛中对阵广州队，这将是经月时隔13个月后再度交锋。相比于2020赛季中中超赛季淘汰赛第二轮比赛时，双方阵容实力都有明显下降。展望这场比赛，国安队主帅比利奇坦言，首战总是困难的，广州队的整体实力有目共睹，国安为此做好了艰苦准备。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又是一个比较时间长的比赛，马上要开始新的阶段了，我们很期待。我们也都很清楚自己对手的实力，又加上经过了这么长的一个间歇期，所以肯定开始阶段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手里有的那些队员跟我们一直在进行准备的，练得很努力，而且呢，最终我们的国脚们也都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确实，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 特别是考虑到如果看全局的话，我们这一阶段有八场比赛，但是呢第一场比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也不能够对这场比赛造成影响。跟以前的赛季比，现在中超联赛每一个球队都受到了这种外援不在啊这样的损失吧。当然了，我们队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整个赛季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一个外援的球队，也正是因为这个需要我们的中方队员们站出来，在比赛里面去准备好就以前从来还没有准备好的那种状态，去迎接这样的一个局面吧。 为期一周的2021中国网球循环赛奥羽综合职业级总决赛暨全国网球单项锦标赛12号收官，男单4号种子吴亦丙成就双冠王。 女子方面，2号种子王雅凡对阵带伤上阵的4号种子丰硕，最终王雅凡以6-0和6-1轻取对手，斩获女单冠军。杨昭轩与蒋欣瑜夺得女双冠军。当晚，赛事主办方举办了冠军之夜颁奖典礼。 2021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12号在西班牙维尔瓦开幕。在首日的比赛中，中国军团迎来开门红，陆光祖、韩月等球员均顺利击败各自对手。其中，赵俊鹏爆冷2-1逆转10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王子维。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由新华社出品的新闻纪录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近日已在影院和观众见面。影片聚焦扎根在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们，歌颂了他们英勇无畏、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勾勒出一幅关于青春、奉献、责任、勇气的时代画卷。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真实记录了多地扶贫驻村第一书记们搞产业、兴教育、抗台风、保丰收等的事迹。制片人魏华表示，由于电影篇幅有限，主创从前期拍摄的20多位第一书记中选取了几位人物搬上了大银幕，展现了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异地扶贫搬迁等的过程。 第一个故事是西藏尼霞乡宗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汪清罗布在高原带领农民们养羊的故事。第二个是四川大凉山的驻村第一书记胡晓明和他的搭档罗红书记关于如何让孩子们上学的故事。第三个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上生村的第一书记王璐的故事，四代人接力在一个村扶贫，到他这一任遭遇了台风，他是关于粮食的故事。第四个是贵州黔西南的望谟县的驻村第一书记刘功立，他是关于异地扶贫搬迁的故事。最后，整个是牺牲的第一书记是关于奉献的故事。 电影耗时3年拍摄制作，是国内新闻领域首次尝试以新闻素材依托电影方式进行融合创作的大银幕作品。第一书记的事迹感动着主创和观众。谈到拍摄影片的初衷，制片人魏华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影片，以一个类似于说明书的方式，比较客观地告诉大家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干什么。 今天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影视榜样2021年度总评榜正式开启网络票选通道。这个活动自2018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今年的初选推优于2021年11月开始遴选。初选名单由影视制作公司、视频网站、地方卫视与专业数据机构推荐报送。累计收到近百部剧集和综艺节目参加初选。 本次网络推优环节自今天8点开始，截至12月26号24时，观众读者可以通过北京日报 APP 首页进入影视榜样投票通道，或者通过北京日报官方微博、北京晚报官方微博、驿站微信公众号以及北京日报都视频微博进入专题页了解活动详情，并且进行投票。网络评选结束后，组委会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和媒体评审会，形成影视榜样2021年度总评榜榜单，于2022年1月揭晓。 2021年12月25号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80周年、组建20周年纪念日。自本月起，国话将推出院庆展演季。12月7号，大宅门巡演拉开展演季帷幕。